在我国的江原道圆山市、黄海北道沙里院市、咸镜北道青金社等各地分别举行演出和舞会，来庆祝火星蛇色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大获成功这具有民族史意义的大胜利。全体参加者通过庆祝演出和舞会，充分表达了拥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莫大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以及对他带来今天的民族大喜庆和特大事件的感激之情。